据南朝鲜报纸今天传媒报道，南朝鲜当局极力策划阻止在南朝鲜日趋激烈的反对部署萨德斗争。庆北地方警察厅最近发表了一份针对新州、金泉等地反对部署萨德集会和游行实施强硬镇压训练的结果报告。报告还特别指出，进行了对集会和游行参加者使用强硬镇压工具的训练。